行解相应果自成，公稿人开吉法师，大慈念老云，普贤行愿品中，普贤菩萨于世多林中发十大愿王，净空老法师曾经开示，海贤老和尚圆满具足普贤行和文殊智，在中国的四大菩萨中，普贤菩萨代表实践，能够将亲尊师慈悲智慧落实于生活、工作及处事待人接物之中，称为普贤菩萨。在花严会度，普贤菩萨是花严长子，其最高之德行是十大愿王同归极乐，因此他是娑婆世界正宗初祖。普贤十大愿王内容是：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忏悔业障，五者随喜功德，六者请转法轮，七者请佛住世，八者常随佛学，九者行信众生，十者普皆回向。一，贤公和尚的礼敬诸佛。花严云：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因此极乐世界人人都是礼敬诸佛。海贤老和尚对诸佛的礼敬，首先体现在他对母亲的成孝，对老师的恭敬，并且将此真诚恭敬扩展到对待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从而真正体现普贤菩萨礼敬诸佛的行持。贤公将母亲接到同柏山道孝养，此乃养父母之身。贤公一生认真奉行母亲对他的教诲，为人要和善宽厚，千祈不要作恶造罪啦，此乃养父母之心。贤公护持母亲精勤念佛，直至母亲自在往生，此乃养父母之志。所谓父母离尘垢，子道方成就。贤公帮助母亲脱离三界六道轮回，往生极乐世界，是尽了为人子之大孝，是真正的礼敬诸佛。贤公一生至诚遵守恩师相传下界老和尚的教诲，一句佛号念了几十年不转弯，这是对传界恩师至诚至真的礼敬。贤公在文革期间冒住生命危险，历尽磨难，妥善保存传戒师的灵骨，并且在文革结束之后重新将师父的灵骨起塔安葬，这是他对传戒恩师传法恩德的至诚回报。大家从来没有见过他老人家发脾气，亦都没有见过他毁谤轻视任何人。正公恩师教导我们，从理即佛来讲，一切众生 都是佛，不单止有情众生是佛，无情众生亦有法性，法性和佛性无差别。所以动物是佛，植物是佛，矿物亦是佛。因此礼敬的对象包括十法界一切有情无情。在寺院内外，贤公见到有猫狗等小动物来回出入，就将贡果食物分给他们吃，并且叮嘱大家不要打，不要伤害他们。贤公还亲自栽种名为七点半的稀世奇花，这些都体现了贤公对有情无情众生的真诚礼敬。正公恩师教导我们，对善人恶人都要恭敬，无论是尊重我的人、爱我的人，亦或是误会我的人、诽谤我的人、陷害我的人，都要一律平等、真诚恭敬。因此多年前电工无理强行收费，还打了贤工两巴掌。贤工说，忍下算了，忍得就心中安乐，他打我就当帮我拗痕了，口水吐到面上就当洗面了，同人不争高论低就没烦恼，忍者自安啊。咁就是普贤行中礼敬诸佛的真实体现。因为普贤菩萨是正得法身的菩萨，普贤就好像母亲一样对待一切众生，即使是迷惑颠倒的众生都丝毫不改他的真诚恭敬。正公恩师教导我们，学佛就要从礼敬学起，以真诚心修礼敬，清净心修礼敬，才能够入门。二，贤公和尚的称赞如来。礼敬诸佛是从相而言，称赞如来则从圣德而言。因此与圣德相应的要称赞，与圣德不相应的就不称赞。花严经中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是很明显的表法。贤公和尚曾经同中门高僧、海默法师、海元法师、体光法师在塔院寺结庐共修。海默法师起言经教，擅长演说，后来闭关念佛，遇知时至，枯坐而寂。体光法师根性非凡，曾经亲近过虚云老和尚，深得嘉许，被公认为是得虚云老和尚心印者。海元法师才智超群，一生持诵楞严经，禅正双修，以96岁高龄安详事寂。涂皮后检得五彩舍利近2000粒。贤公每次提及此往事，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，咁就是贤公称赞如来的体现。贤公老和尚此生最后一个表法，就是表增赞增这个法。2013年元月13日，当地居士带着若要佛法兴 唯有《曾赞曾》呢本书去探望贤公时，佢好似睇到盼望已久嘅宝贝咁，无量嘅欢喜。佢马上穿袍搭衣，揸住本书，主动要求人哋同佢影相。表咗呢个法三日之后，佢就安详自在地往生啦。咁系贤公为我哋做正传。有居士问：老人家，你知唔知道净空法师啊？点知从未睇过光碟嘅贤公赞叹讲：佢系大智慧人，并再三告诫学人，一定要善护口业，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。说话讲得口满就唔好啦。佛门弟子互相赞叹，系佛法兴旺嘅气象。如果互相批评，自赞毁他，咁就系佛法衰灭嘅现象。咁系贤公以其最后嘅身行言教，告诫佛弟子一定要能够称赞如来，警示我哋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增赞增。三，贤公和尚嘅广修供养。广修供养是以平等之心供养诸法菩萨以及一切众生，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普贤菩萨是以真诚之心供养父母、师长以及一切众生，种善因得善果，财供养得大财富，法供养得大聪明智慧，无畏供养得健康长寿，业因果报丝毫不爽。海贤老和尚尽其一生都是力行广修供养，三种供养圆满具足。他的财供养是以内财为主，外财兼之。贤公曾开垦过十四片荒山，帮助修建过十一处道场。他非常勤劳，做乜嘢都唔悭力，凡系担水、洗菜、煮饭、洗刷煲碗，样样都做喺前头，仲将寺院上下内外甚至厕所都打扫整理得干净无染，令人置身于舒心的环境之中。就连师兄弟的衣物、佛饰和寺院法器都及时予以清洗整理，这些都是贤公内财供养的体现。难怪全戒公当年对啲弟子经常讲：海贤系喺实际生活中修佛啊，咁样最难得。居士供养贤公嘅钱，佢会全部留俾所在嘅寺院或者佛堂，作为放生或者印经书嘅资金。八九年，国家遭受洪水灾害，贤公将寺院仅有的自己耕种的1200斤粮食上交国库，分文不取。这些是贤公爱财供养的体现。贤公的法供养是以一生的身行言教做表述，以劝化大众念佛为要旨，在在处处 随缘开示，俾我哋无尽反思。佢经常讲，念佛念到一定时候，无论几时都系念佛。你睇到我喺度做嘢，我心里边仲喺度念紧佛啊！即使是在往生前三日，贤公还不忘叮嘱啲学生要念佛啊，其他都是假的。并且说，我每日三点钟起身拜佛，在佛像前念二十分钟，跟住绕佛，然后再坐低念，有时出声，有时唔出声，更多时候系默念。佛时时都喺心中。贤公系修无畏供养嘅好榜样。贤公外老敬老，所以自己先至能够得老。佢孝亲敬师，有爱师兄弟，不辞年老，远赴广州为海庆法师装饰金身。早年寺院无香火供养，几乎是贤公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，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。无畏供养的果报是健康长寿，所以即使贤公已经112岁高龄，他仍然思维敏捷，身心康健，不单止生活能够自理，还可以坚持农田劳作。四，贤公和尚的忏悔业障。张家大师曾经讲过，忏悔业障要用真诚心、恭敬心，一定后不再做，此乃真忏悔。真正忏悔要真放下，真放下的先决条件就是要真看破。贤公和尚一生是真正看破放下了，他没有豪言壮语，从来不做经忏佛事，但是他无论闲忙，佛号从不离口。忏悔业障最好的方法就是念佛往生净土。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，是将所有一切恶缘通通断了它，因此极乐世界是尽善尽美的世界。贤公说，我没有翻过一日学，不懂得一个字，上山剃度之后，师父就教我净系念阿弥陀佛，教我明白了不要乱讲，不可以讲，不要指手画脚。我现在百几岁了，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。老佛爷、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啊。我向老佛爷求过几次要跟他去，但是老佛爷都没有给我跟他去，说我修得好，再多活两年做个样给大家看。贤公就是凭着老实听话真干的真实修持，真正具足往生净土殊胜无比的善根、福德、因缘， 今番谨具此素端，即可体现贤公和尚行持之中所彰显嘅普贤行。至于普贤十愿后边嘅随喜功德、请转法轮、请佛住世、常随佛学，亦集中体现喺贤公和尚往生前手持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增赞增，为净土大经以及正公所宣演之佛法作正传。行信众生表现喺贤公和尚接受供养，自己却分文不取，而且不留戒指、拐杖等在生活行持之中。普皆回向表现在贤公和尚爬上自己的石塔，用手拨去厚厚的积草，坐在塔顶，夕阳下深深地凝望西方。弟子感受到，咁正是贤公将自己一生的普贤行全部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体现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，在此暂不一一详述。黄念祖老居士在科注中指出，普贤十大愿王正是弥陀大愿之第35愿之广演。弥陀第35愿愿文中有修菩提行，行普贤道的经文，以此证明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，极乐世界无量无边一切菩萨皆尊普贤大士之德。由此我们能够深深体会到贤公和尚和阿弥陀佛、普贤菩萨同心同愿、同德同行，他就是普贤菩萨之慈悲化现。我们应当学习贤公、效法贤公，亦尽己之力为无量寿经、为净土法门做正传，方不负这位80岁老人的慈悲示现。普贤菩萨偈云：愿我临欲命终时，尽除一切诸障碍，面见彼佛阿弥陀，即得往生安乐刹。文殊发愿经文：愿我命终时，灭除诸障碍，面见阿弥陀，往生安乐刹。普贤与文殊两位大士发殊胜大愿，求生极乐。念公注云：可劝一切菩萨皆仰信文殊之大智，入普贤之大行，普度众生，同归极乐。综上所述，贤公和尚以自己一生的真实修持，真正实践了十大愿王普贤之行，是我等下愚凡夫的良师益友，是末法9000年正宗学人的绝佳榜样。愿我等同伦效法普贤之行，圆满文殊之志，以贤公和尚为榜样，信愿念佛，求生净土，真正往生极乐世界，一生圆满成佛。 因缘生岸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开吉法师在文稿中提到的，贤公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一事，贤公生前曾经讲过，因为当年曾经有大帮土匪冒充军队到云台寺、普化寺和保安寺进行抢劫，驱逼僧人离寺，年轻僧人纷纷散去，留低几位老弱僧人无力下山。贤公于是就将他们接到塔院寺照顾。末学通过同柏山的相关资料得知，此事发生在1948年春。清凉国师《花严经疏钞》有云：有解无行，增长邪见；有行无解，增长无明。大师是在度警戒学人，倘若偏重于解，就会好容易认是为非，仲自以为是；假如偏重于行，因为事理不明，就学不出乐趣，反而加重烦恼。所以解门和行门是密不可分的。智圭子彭济清大居士《无量寿经喜讯论》曾经讲：不渡文殊智海，难入普贤行门。可见没有智慧是不可能行得圆满。而藕益大师注解《论语》时亦讲过：说得一丈，不如行得一尺。就是教导我们，学者贵在微言笃行，不加力行，就没什么真实智慧可言。充其量是学说话而已。2008年春，末学第一次拜见齐素平老菩萨的时候，老人家就鼓励我讲：有解又有行，花果自然成。末学至今忆起，依然无尽感恩。开吉法师心如大地，行如醒默，此文足持彼事，开口见心。末学修录此文的时候，曾祈请法师对其中的语病认真做了修正，还望之前见过此文稿的诸位仁者切勿见疑。师父上人曾经对此文这般评价讲：开吉师的报告好感动人，大乘教里面文殊表智，普贤表行。在《花严经》上，普贤排第一，如来长子；文殊排第二，称他为殊男。殊就是第二个位次，他两个是分不开的，排名先后亦是表法。代表花严是以行为主，解是帮助行，行是主要的。行的纲领就是十大愿王。前面四个他讲得很清楚，重要的就在前面四愿：礼敬、称赞、供养、忏悔。真正懂得这个意思、依教奉行的人，尤其是修正徒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如果真正将目标定在极乐世界，非去不可， 唔去，来生就系三途。将呢件事情摆喺我哋眼前，让自己选择，就唔至于懈怠，唔至于拐弯。可言系我哋最好嘅榜样。一句佛号念到底，真信真缘，所以成就圆满功德。这个法门人人都能够修，人人都能够成就。难在哪里呢？难在难信，真难信。信了之后一定认真去做。第二个难在哪里？懈怠，特别是遇到挫折，精神提不起来，这个时候容易退转，容易堕落。用什么方法？我教同学每日将光碟看三遍，防止这个问题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好榜样在眼前，日日看他，日日去体会他，一片比一片深入。好多同学照这个方法去做了，跟我讲效果非常好。学法最重要的就是真诚、清静、恭敬，有这三个心态，再真正加上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没有一个不往生，而且往生品位都高。无论出家在家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所以可言老和尚这个表法，往生之后的功德大了。我们要认识，我们要帮他宣扬，让大家都用这个方法，一生当中圆满成就。